第六咧就係、是、心見物情啊，暗失到物。第六種嚇，即係話呢個心嘅見性啊，係面誒物情係咩啊？物就係面面物物唔更恬嘅，哦，唔更恬嘅時候咧，所以心光咧就澄清，哦，因為心光澄清光明遍照啊，所以響暗室裏邊睇到嘢，哦，又以此心研究情切，精光不練，忽依夜半啊，在暗室中見種種物，不是白晝。而暗失物亦不除滅，此名心世物情其見所是動憂，朕得二事，非為性正，不作性心，明善境界，若作性解，即受困邪。又以此心，就是話以呢個只顧不二的心，一直去精心研究呢個妙明的個性，清净其心中的妄念，提高这个警觉，所以心光就显现，可以照彻前面的境界，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心里面的精光认定不念，这个就是智慧咯，心光就是智慧，不念呢就是定，即是说禅定和智慧均等，只共不二的境界。当他在这个只共不二的境界里面发现，更在半夜在个黑暗的室个房屋里面能够看到种种东西，啊，种种有情或者无情种种的东西，啊，如果你在个房里面打开的眼睛看见台看见凳又无所谓，如果看见很多有情就吓死你了，是不是？但是呢，他说他见到有情无情，等于日头见这么清楚的，在暗室里面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清清楚楚，啊，但是室里面那些所有的物质呢，现前依然而故，没有变动的，没有消除的，啊，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法话这种是由定力深伏了心中的烦恼，降伏了心中的憤怒，未斷憤怒，只是降伏了，它不出現了，心光就顯現了。當這個面面默默的心光澄清顯現的時候，內相是很微細，所以就能夠見到外面的境界，令到幽暗的隱的地方能夠發露出來。這種境界如果是不執着，就是善的境界；如果執着呢，就會受魔鬼侵擾了。這幾句話不需要詳細講了。第七呢，是曾並入順，這段經文不知道你們書裡面怎樣講了，有些地方是火燒霧外，有些地方是著燒無外，著就是用刀斬它，燒就是用火燒它，啊，實際上呢應該是著燒無外，啊，我查過這個靈驗文句和很多書都是這個著燒無外，啊，這個是第七種境界。又以此心言入虛用，四肢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着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燃，壯覺其弱，啊，又而削木，此名曾並排四大性，一向入順，朕得二事，非為性正，不作性心，明善境界，若作性解，即受困邪，哦，自己突然間變成木頭都是善境界，哦，你一執着就不是了。修行禅定的人，因为他反问问自性的功夫深刻，所以内心和外面的境界 都打成一片，因为内的生外的层打成一片就无所障碍，契入这个真空无碍的道理，因此无所障碍，无所障碍，所以里面的生这个四大的生和这个心都打成一片，所以自己的身体变成无知觉，同一草木，即无情有情的生变成无情的物。咁呢一个时候啊，你就算用火嚟烧佢，佢身体都唔会热啊。攞张刀嚟斩佢，削佢嘅肉，佢都唔怕痛嘅。哦，因为众生一向咧执着四大为我啊，所以就有呢个我。一有呢个我咧，就系我痛啊，啊，我好欢喜啊，我好嬲啊，又有种种嘅执着感受。但而家呢四大已经无我了，四大都不是我的身体了，所以呢就不会烧它，不会痛，斩它也不痛，没有知觉了。这种境界是什么？是知层并消，即是四大外面的层和内面的色身都是消除，四大排遣冇啦，啊，呢个内生外界通通都忘记咗。一向精神系咩？即系话粉梦梦自性嘅功夫进入精而顺嘅境界，同埋呢个空啊，同埋呢个空咧系交成一片啦，空嘅真理打成一片，所以咧。暂时是变成这样，变成无情，有情变成无情，暂时是这样。如果你执着的话呢，那呢就是魔鬼有机会了。如果你不执着呢，过了这一关呢，你就可以再深入一步。再深入的时候呢，就是形想化现片见之计。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恭极，忽见大地十方生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照，又见行沙之佛如来遍满空界，流电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光，得无障碍，此名阴焰，形想日心想九化成，非为圣正，不作圣解，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行者。这里是大八种境界。形想真心是想字，由于此心呢，就又是在个禅定里面修这个止观不二的心，深入这个空的道理，所以一切妄想都不发生了。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成就自己的身心都清净。这个清净身心的功夫啊，达到极点的时候呢，就是止观上述了。止观上述呢，就可以心服我执。没有了我执呢，只是有一个清净观照的心。即是前面所讲正极光通达，因此呢就通达嘛，能够见到同居土十方大地生河都变成法国，而且呢有七宝交辉光明遍照，同时又见到恒河沙数咁多法遍满世界，法的国土呢有呢个宫殿楼阁，非常之庄严，非常之华丽，不但见到呢啲美妙的境界，而且是下见到地狱，上是看到天宫，都没有障碍。这个见到法国 七宝交辉呢，这个呢就是见到净的境界。现在见到这个地狱或者是天宫呢，这个是不是法的境界，是坏的境界。无论净的境界、污秽的境界，清净也好，污秽也好，他都能够亲自见到。这些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的心里面充满 陰靜厭畏的心，我們平常啊，每個人都風起乾淨，每個人都討厭這個污穢，有這個心呢形想日心啊。這裡呢講這個靜和畏呢，就是有這個求出心計的心，陰上靜妙啊，厭下粗俗，有這個修這個禪定的心哦。所以呢是形想日心，就在禅定里面有这个阴静厌畏的心，日日地想，所以分集成一种种子，这种种子呢是藏在八色田中，现在由这个定力的功夫逼这个心呢，所以心光呢就照这个种子，所以在定中呢化现而成这种境界、化现静的境界见到法咯，化现这个畏的境界见到地狱出生咯。所以这一种都是定功逼出来的，不是证了圣人的境界。如果你不执着呢，就是破色音的先兆，是好的。如果执着呢，就魔鬼就来了。第九种呢，逼心飞出夜见远方，心会飞的。又以此心研究心眼，法衣中夜遥见远方啊！市井街巷亲作见索，或闻其已，此名逼心逼极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正，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困赤。又以此心就是依这个禅定中一心三共修行的心，又依这个止共相修深入无滞，所以呢身心世界都不会障碍了，自他远近都能够通达，所以呢半夜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啊，市井街巷市是交易的地方、叫做所，咳就是叫那个就是叫做这个市、这个吸水的地方呢叫做井，通渠大道叫做街、旁通小巷呢就叫做巷，这个人呢忽然间看见远方的街市、或者是这个大街大巷啊，或小巷大街小巷之内呢，啊，充满自己的乐亲见索，响度讲说话，都几古怪啊吓！我哋个心呢，心呢而口横思啊，能画种种像。而家呢个心呢就谂起好多好多嘢吓，或见或闻。呢啲境界系乜嘢境界？系由只共逼自己嘅心。逼到极点的时候呢，心飞了好开好远好远，所以呢隔到好远好远的地方都无所障碍，所以能够见到闻到、这种境界是偶然是这样，不是圣人的境界、不是如果你说哇我得到天耳通了，我得到、这个天眼通了，这个呢就是执着，一执着呢魔鬼就来了、第十种呢是邪心陷，邪心含微妄见妄说、修禅定好危险啊！修成咁样咧，好得人惊哦！乱咁讲嘢，又以此心研究精极啊，见善知识，形体变异，小信无端，种种千改，此名邪心含受离微。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正，不作圣心，魔是消歇，若作圣解，即受困邪。即是说修禅的人啊，只共不疑的心去观察研究这个闻性的妙理，透过重重境界之后呢，到这一刻呢定心呢就上熟了，能够深入无滞，以圣人的心呢是沟通、这个色音很快破了， 咁呢個魔鬼嘅宮殿咧就震裂咯。咁啊，呢個魔咧發覺你喺度修行啊，嚟震裂佢嘅魔宮，佢非常之嬲，所以咧就想嚟擾亂你，令到你修禅定嘅人咧發現呢個禅定之中係睇見到有禅知識出現，是呢個禅知識嘅形貌身體咧係無端端啊展千變萬化。或者是現佛的身，或者作菩薩的身，或者變化天人，甚至變成一條龍，一個畜生，剎那之間現種種的變化。這一種是什麼？是因為你放心不默，起這個雜念，受這個鬼侵入你的心神，令到你產生這個狂的智慧，所以呢你无端端就在读说法，不但说法，而且是通达这个妙理添。为什么？因为魔鬼指示他，给他一种智慧。所以法话呢，当知这个呢是魔力使到你这样，不是你真真正正开了悟了。这些所见的境界，见善知识，善知识千变万化，甚至是可以无端端说法，这种境界呢都是定力所逼，被这个魔鬼侵入你的心腹，是这样。如果你不认为自己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你听了灵验这个灵验经五十重音魔之后呢，坐禅的时候有种种境界出现，你就知道这些是修禅的过程，由过去的种子，心里面的种子反映出来，或者是受这个魔鬼侵扰，那你就不去执着，不执着你不理他，魔鬼自然就消灭了。若果你说啊，我得到圣人境界了，这么好境界的，那的时候你就受这个魔鬼挟持，你没办法抢救了。这个是在色音里面修这个止观所反映的境界，这种境界呢不执着就是破这个色音的先兆，如果执着呢就会堕落了。所以呢法呢就话给阿难听，说阿难啊，二是十种禅罗现境呢皆是色音用心交付啊，固然斯是，众生云迷不自浅亮，奉此真言迷不自识，为燃灯性大妄已成，堕无更欲。法话俾阿难听，佢系前边我所讲嘅十种境界，都系修禅定嘅人响个禅定里边，由呢个定力压迫呢个妄念，所以反映出来的境界，一时突然间所发生的，不是永远是这样。而由这个经文说，用这个心交付在个色音里面，用这个止观不二的心去压迫这个烦恼妄想，所以呢这个静的心、清静的心和这个杂念的心互相交战，所以呢就产生这种环境、这种景象。这种景象十种境界之中呢，或者一时发生这十种境界，或者次第去发生这十种境界，或者是只是出现六或者十或者是调转来出，先后发现都没有一定的。这些通通是由无始以来开望的色音里面所藏含藏这种境界。如果你能够明白这种境界是止观不二和这些杂染的种子交战而发生增妄集一念的时候所产生的幻境的话，你明白是这些是幻的，不执着，那就可以破这个色音，超这个劫作，转凡入性。 但可惜众生昏迷无知呢，他自己不能够浅度自己的道德力量，他以为一坐禅一修这个禅定就是成佛了，见到这么好的境界，那这种境界呢，放越这个境界迷惑不识呢，就说自己证了圣人境界，这些叫做什么？未得为得，未证为证，那是不是大妄议？一大妄议呢，将来的结果就一定是堕落无更欲，一堕落无更欲经过无量劫求出无期，这个过失几大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讲这个执着的过失，迷惑的过失，如果你觉悟明白就不会堕落了。以等当依二类灭后，依末法中先是施言，无领天魔得其方便，保持浮浮无性无上道。这一段经文是法劝导开示阿能同埋响法会的大众，以就是阿能，等就等于法会的大众。他说你们现在响这里听经啊，听我讲这些五十重音魔的道理，你应该就将今日佛所讲的研究在末法时代宣扬开示末法修行的人，令他得到知道定境不是真实的，不应该执着，这样天魔就没有办法参入，乘开而入。既然天魔没有机会破坏修行人的禅定呢，就可以保护加持修行人的正修咯，就得到渐次深入圆通的境界，最后成这个无上道了。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讲啊，这些境界修行的人就不明白，不明白就以为真是证了圣人境界了，就变成大妄已成，将来堕无更欲，或者是受这个魔鬼侵扰。由此可以知道啊，宣说这个五十重阴魔几咁重要啊。所以呢，有些人讲《楞严经》呢，讲到五十重阴魔不讲了啊，这个呢是有违背佛的意旨。佛特别叮嘱阿能同埋大家，一定要在末法时代咧，将呢啲境界讲出嚟，令到呢啲修行人明白，唔会着魔。哦，喺呢度咧系刚刚讲完呢一科啊，仲可以讲埋呢度吓。阿能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色音尽者，见之法心而明镜中显现其象。嗱，呢个奢摩陀咧，呢个摩字咧，唔知你哋嘅手头有冇错咧？系写咗个摩字，哦，呢个字正就系错。善男子就系话有志出尘。有自然希望超出六道轮回，能够成佛，希望成佛的人叫做善男子。他既然希望超出六道轮回而去希望成佛，就应该修这个禅定。修这个禅定就可以超凡入圣，能够去修这个止观不二的守楞严王大定的人呢，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善的。所以善男子呢，包括善女人在里面，不要说佛只是说善男子，我没份的，我不用修，包括善女人在里面。凡是能够发菩提心，有志出尘而希望成佛的人呢，都是叫做善男子善女人。这些善男子善女人都可以收集这个禅定，都可以超凡入圣。收这个禅定三摩提就是正定，在正定里面呢就收这个止和这个共，止就是奢摩陀，三摩禅罗就是共， 前面所讲的释音里面所遭遇的十种境界、就是踏破释音之前、所反映的现象、如果、你能够见知佛心的时候呢，反省呢，你见到这种境界反省的时候呢，就会见到你本来的佛心了，本具的真心。本具的真心叫做什么？见知佛心。见知佛心呢，佛的心就是我们具足的真心。如果你超过这十种境界，不执着，通过重重关口，能够最后、保持这个正定的心，止共不移的心，这个色音就会尽、就会破这个色音，超这个劫作。超这个劫作的时候，你见到什么？真真正正见到佛的心了。真真正正见到的佛心呢，这个佛心就是见到明心见性，是本人具足的真心。这个修行的人在个禅定之中，色音尽了呢，根性就显，见闻各知的根性，这个根性是什么？就是法性咯，法性就显现，显现呢就可以开发本来具足的心光、这个智慧光明、因此呢就见到本个真心。当你见到本个真心的时候呢，等于什么呀？等于对着了镜见到本来的面目，见到而已，可见不可即，这个是相似见，不是真实见、色音未破呢，就等于这个命目人次第幽暗，见不到东西。现在色音破呢，就见到佛心了、等于命目人呢十方洞开，见一能够见到一切的、在佛顶万盖里面说，大佛顶首灵炎王三昧，始终都是以这个止共为这个体用、现在讲这个奢摩陀宗呢、而讲这个奢摩陀宗，奢摩陀就是止嘛、以这个止呢是涉这个共。现在这里虽然不太及三摩菩提呢，是已经包括这个三摩菩提的共在里面了、现在呢奢在这个奢摩陀之中、改这个止中呢，改这个止就包括这个共，由这个止共心去破这个同居土的色音。同居土即是梵性同居土、见到一切佛的智慧，见到什么心？见到一切智的心。假使跟方便土的色音尽的话呢，就见到佛的道种智的心。杀布土的色音尽呢，就见到一切佛的一切种智的心。再进步，如果明白这个心土的色音，梵性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部庄严土三个土的色音都是空的，叫做尽呢，就见到佛的一切智心。明白三土的色音都是假的，叫做尽呢，就是见到佛的道种智心。见到三土的色音都是中道理呢，即空即假即中的话，叫做色音尽呢，就见到佛一切种子的心。所以有这个共行见、相似见、梵正见、究竟见，种种不同。离根的人呢，一尽一切尽、一见一切见，即是一见呢，梵性同居土、十部庄严土、这个方便有余土，所有都见、所以呢受音的习气 强的话呢，又在这共行为中呢，现这个客邪俱移，即是说色音破了之后呢，受音的里面啊，受音境界里，在受音里面修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又显现困邪，又有魔鬼侵入了。咁啊，听日咧先再讲呢一个受音嘅境界。哦，破咗色音啦，而家破咗色音咧，系已经证到乜嘢境界啊？知唔知啊？此根初解，先得人空。哦，系呢个境界，即系话证咗呢一个小乘嘅境界，证得一切智嘅。哦。